玉文讲堂之一字禁浅，教你认识文言文虚词，包括解释及运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无分虚实。中文实词指的具体意义可以从形、音、意去理解，但是实字易分，虚字难识，知、乎、者、也并非一字禁浅。如果懂得运用文言虚词，无论赞文或者说话，表情达意都可以得心应手，文白交融的文字清通多姿，文章自然雅俗共赏，说话也不会语言无味。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继玉文踢爆之说文解字后， My Radio 推出全新中文教学节目《玉文讲堂之一字禁浅》，2023年2月11日晚上10时首播，以后逢星期六晚上10时播出。敬请各位付费支持及分享教学节目，多谢大家。且字一定要译为兰州，译为屌字才不失原意。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玉文踢爆》。今天是2023年3月17日，现在晚上10点01分。现在在直播室里面都有很多老友记在这里，有很多朋友都长期都会出现在直播那里，在个 chat room 那里的。所以这些就是真的最坚实的支持者，多谢大家。咁通常禮拜五踢爆咧，即係 live 咧就睇嘅人相對比較少嘅，啲人都係慣咗睇踩場咁啊。以前14，而家13啦，係咪？嗱，今日咧梗係要講呢一個郭文貴啦，係咪？呢個係好多人嘅偶像嚟嘅。嗱，譬如好多而家啲 YouTuber， 你有邊個威得過佢咧？你話俾我聽，係嘛？過去啲即係譬如話喺呢個郭文貴喺美國啊，自己即係做 YouTuber 佢。極富貴的一個網紅，又極高調的一個網紅，係咪？咁好多所謂而家我哋嗰啲知名網紅啊，啲知名 YouTuber， 大佬你真係膜拜佢就未必，但係真係當佢偶像啦，係咪？嗱，我記得好多年前咧，早幾年咧，即係啱啱出現有呢一個郭文貴嘅嗰個所謂影片嘅時候咧，哇！呢條友喂又唔係年紀大啊，40多歲。啊！即係嗰陣時應該40多歲啦，係嘛？咁啊，喂，即係未夠50嘅嗰陣時，都叫做嚇好眉好貌嚇。咁當然咧，佢講嘅國語就唔係好標準嘅，鄉下音好重嘅，但係即係好有力量嘅，啊，即係係好適宜做呢一個 YouTuber 嘅，轟轟聲，係嘛？咁嗰陣時啲朋友 send 嚟啊，你睇下呢條友犀利啊，哇，好多內幕啊，點？好啊！咁後來嗰啲內幕就係好多都證明係假噶啦，係咪？一陣間又呢個黃岐山啊，同啊呢個范冰冰瞓埋喺張牀度啊，咁乜都夠膽講啊！呢條友你明唔明？咁啊，俾范冰冰又告過佢嘅，係嘛？咁嗰陣時我即係我自己即係先要申報利益先啦。我好多人都當我又係 YouTuber 啦，咁但係我話我唔係嘅，我只不過咧。喂，我 day one 我係搞個網台嘅大佬，你唔好話我，唔好叫我做 YouTuber。不過而家係通過 YouTube 呢一個載具嚇去發放我哋啲影片咁解嘅啫，係咪？同埋收取微博嘅，如果流量多，收取微博嘅廣告費，仲要成日俾人黃標，豆鈴都冇，係咪？我哋 day one 嘅時候冇 YouTube， 冇 Facebook 直播，冇 YouTube 直播，或者冇得擺片上 YouTube 嘅時候，就咁齋噏，然後。有一段時間我哋係用 live stream 俾錢嘅，每年俾好多錢嘅，大佬係嘛？去傳送用啲串流平台，即係嚟串流咁嚟傳送呢啲影片嘅咋。最早嘅時候我哋係淨係齋講嘅，睇唔到樣嘅，係咪？我同阿台長兩個人嘅時候，即係2016年2017年嘅時候，我哋喂一部電腦咁，然後就喂擺個麥喺度，然後台長又唔即係淨係聽到個把聲嘅啫嘛，大家都聽到把聲。後來我們就放一部攝影機在這裡錄低，是吧？那我們做的時候就是做直播，是聲音是直播，但我們錄低那段影片跟著 upload 上去 YouTube， 那時候 YouTube 還沒有直播的，就是 YouTube 開始出現，就是很多人利用 YouTube 來做，就是 即係呢個內容供應係嘛？咁我哋咪誒，我得喎，我擺部機度影咯咁樣。嗱，我算係即係喺香港比較早期，即係將我哋做節目嘅影片擺上去 YouTube 俾大家重温嘅。咁所以我唔係 YouTuber 嚟嘅，大家搞清楚 ，OK？ 由 Day One 到而家都唔係嘅 ，OK？ 嚇，以前我做電台、做電視係嘛？跟住有咗互聯網之後，我喺香港都係算係最先搞互聯網內容供應平台嘅人 ，OK？ 係嘛？上埋市添，後來係嘛？大班嘅36.com， 我哋有個 Cyber Daily 係嘛？咁當然啦，我唔係大股東啦，我俾人收購咗啦，係嘛？咁啊，大股東就係某君啦，係嘛？咁啊，結果咪輸埋成間上市公司係嘛？嗱，我哋唔係 YouTuber 嚟嘅 ，OK 啊，所以但係咧，好多 YouTuber 喂就真係當呢個郭文貴係偶像，哇！咁多內幕消息，咁多獨家消息，幾勁啊！呢條友係嘛？喂，仲有你睇佢每次即係發嗰啲片嘅時候，佢做直播又好，或者錄影又好。喂，著到真係好企理嘅大佬，同埋佢嗰住嗰度咧，喺嗰度應該係佢屋企嚟嘅。喂，喺紐約第五大道，喂最貴嘅嗰啲 apartment 啊，大佬幾千萬美金嘅。OK， 你做網紅人做網紅，你做 YouTuber 人做做 YouTuber， 咁你係咪真係好崇拜佢啫？老多人，我就咁嘅，我屌你，我對呢啲咧，啲人 send 啲片嚟俾我睇嘅時候，哇，講到佢天上有地下無嘅時候，我睇。睇得一兩次我就唔睇，我屌呢條友夠噏嘅，終於喺度兩個字夠噏，係嘛？喂，我講呢兩個字嘅時候，俾好撚多人鬧添啊！你知唔知啊？咁後來證實佢所有講嗰啲內幕消息有幾多係真嘅咧？嗱，佢好簡單啫，有講兩分真，咁就屌你啫，當咗係十成都係真嘅啦，要即係。即係佢係好有技巧嘅，同埋佢當然有佢嘅人脈啦，係咪？咁佢走咗去美國嘅時候，真係喂，屌美國嗰啲情治機關直情去，唔係呢個中國啲情治機關就喺美國揾佢講數嘅，呢個係事實嚟㗎，係嘛？咁因為關於呢啲咧，大家可以上網睇到啊，呢位老哥個出身背景啊，各樣啊，即係喺網上都有好多好多資料㗎啦，係咪？尤其是而家佢俾人拉咗啊，正式檢控佢嗱，佢咧係2014年離開中國嘅，2017年喺美國咧。就申請政治庇護，咁佢申請政治庇護咧就係要咩咧？就話佢自己係會受到呢個中國共產黨迫害嘅會，因為佢係一個反對派，係嘛？咁佢亦都掌握好多呢個中共嘅內幕，尤其是啲嗰啲高官、嗰啲貪官、極高層嗰啲貪腐嘅內幕，係嘛？喂，佢可以話當時即係佢嗰陣時嗰個政治局常委嚟嘅黃奇山，係咪？屌你話佢即係又有私生子啦，咁又同一個。極紅的演員女演員又瞓埋一齊咧，乜都有亂溝咁噏，你明唔明啊？又話同黃奇山又同佢好老友啊，諸如此類，即係呢啲係我話講你稍為有啲常識嘅人，你都知道喂呢條友點解會咁高調先得㗎？係咪？咁佢搞咩咧？嗱，咁而家咪真相大白咯，係咪？其實喺今次呢一件案，即係話3月15日美國時間禮拜三拉佢。跟住呢個紐約嘅聯邦檢察官嗰個起訴書裏邊寫得好清楚嘅，係咪？咁啊，大家所知道嘅就係喺即係紐約被捕涉及即係超過10億美元嘅詐欺或者詐騙。咁喺嗰份即係聯邦起訴書裏邊啊，講得好清楚嘅啊，話佢同另外一個 partner 商業嘅夥伴余建明啊，咁啊搞呢個網絡詐騙、證券詐欺、銀行詐騙同埋洗黑錢。咁啊，利用咧一個巨大嘅網絡影響力咧，通過承諾巨額經濟回報同埋其他利益嚟招攬對各種實體同埋項目嘅投資。咁呢一個即係紐約南區嘅聯邦檢察官咧，喺一份聲明裏邊就話咧，郭文貴咧就被指控用佢偷嚟嘅錢中飽私囊，包括為佢自己同埋近親買一個4600平方米嘅豪宅。一輛價值350萬美元嘅法拉利，仲有兩張價值36,000美元嘅床墊，係嘛？咁另外咧，仲用呢啲錢買咗一艘價值3,700萬美元嘅豪華遊艇，全部都係攞呢啲所謂投資者嘅錢，係嘛？ 咁呢份起訴書其實大家可以上網睇到，嗱，我哋引述嘅資料全部都係《紐約時報》啊，或者 BBC 呢啲嘅。咁而家網路上面咧就見到好多其他嗰啲消息嘅，咁嗰啲我連睇我都唔睇嘅。OK， 係嘛？你一定要背上個事實先。而家個事實就係拉咗佢，起訴佢，係嘛？咁我起訴書亦都出咗，係嘛？咁啊，檢察官亦都有聲明等等，係嘛？咁一個喺美國，即係流亡美國咁多年咧，即係眨下眼都差唔多10年啦，係嘛？即係其實應該佢2014年離開中國就唔係第一站去美國嘅。咁佢可以，佢而家有個聯合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嘅護照，咁啊好犀利嘅呢條友真係，係嘛？咁但係嗰陣時我就淨係睇佢即係嗰啲所謂嗰啲影片嘅內容啫，啲人 send 俾我睇睇佢講乜，同埋有一段時間好多人成日睇佢嘅，個流量係好大嘅啊！咁佢嗰個我哋睇到佢喺 YouTube 嗰度都幾十萬個 subscriber 噶嘛，係咪？咁另外我哋呢個知名網民就多過佢啦，大佬咁啊仲多過佢添啦。如果比較咁，但係佢 fans 好多嘅喎，係咪？唔係佢點呃咁多錢啊？咁所以咧，某君可能好羨慕佢啊，大佬係咪？屌你，大家都係老千，你最低級嘅老千，呢個係最高調嘅老千。咁啊，擺明老千係一個最高調嘅老千，係咪？最富貴嘅網紅，最高調嘅老千，係咪？我唔可以因為你反共反中，屌你就我認為你啱嘅，係咪先？係咪？兩回事嚟嘅。你反共反中係嘛？你嗰個係手段嚟㗎嘛？係咪？你要申請政治庇護啊嘛？咁你話俾佢哇！我成日鬧共產黨，同埋嗰啲高官俾我揭發佢好多醜聞，屌佢一定會對付我嘅，我係中國嘅政治反對派，屌你咧，中國都呃咗好多錢啦，大佬啊，係咪先？嗱呢啲我哋唔係而家今日講嘅係嘛？我有好多識得嘅朋友係咪？即係大家即係亦都有啲料嘅係嘛？咁但係而家即係大家唔好睇小美國啦。我有個朋友寫咗段嘢啊，嗱佢美國有度好，你睇。呢條友成日鬧共產黨，咁佢都未必當佢自己人，因為犯法就係犯法咁樣。啊，真係講呢啲嘢嘅人咧係親中嘅人喎。啊 ，OK， 啊，佢話啊美國都有度好，你睇佢就真係拉佢喎，係嘛？咁所以可唔可以話係呢個 FBI 代呢個中共去收拾呢一個紅色通緝犯咧？超級紅色通緝犯咧？咁佢喺。美國係好高調嘅，喺紐約係嘛？呢一個屌咧國際金融中心係嘛？屌咧極有錢嘅地方係嘛？佢喺嗰度都好高姿態嘅，有架幾千萬嘅遊艇美金喎係嘛？有間豪宅係嘛？淨係呢兩樣嘢，喂大佬往來無白丁，全部都係富貴，所以你啲人都話講，佢一搭咗個雞棚，你全部你都要落搭噶啦，係咪啊？呢啲咧，如果大家即係熟讀歷史，或者知道咩叫老千，係咪？屌你，知道咩叫老千？老千有幾多種手法，係咪？咁你就知道佢呢啲，喂大佬，呢艘遊艇又好，豪宅好，呢啲都係門嚟噶嘛？喂，舊年先要宣布破產，係咪？而家就俾人告，屌你呃超過10億美金啊！你話係咪好犀利啊？呢條友係咪？仲有佢喺美國嘅政界，特別同共和黨都非常之熟嘅。咁啊，眾所周知，佢其中一個老友咧就係呢個 Donald Trump 嘅高級顧問班農，之前就喺佢遊艇俾人拉嘅。OK， 係咪？咁後來咧就呢、Donald Trump 啊特赦咗佢啊，因為係佢高級顧問啊。咁所以一個即係最高調的紅色通緝犯就是 FBI 啊，代中共收拾了，係嘛？咁其實呢單嘢咧，即係可以正式檢控你，咁人哋梗係齊曬料噶啦。老實講，你唔好睇小美國呢啲咁嘅司法系統，真係係嘛？即係過去呢段時間你風光咗咁耐，咁啊人哋其實由頭至尾都跟住你嘅啦，係咪？巨細無畏，冇足夠嘅證據都唔會喐你啦，係咪？咁當然啦，你又梗係要請律師啦，係咪？咁而家係當係單方面指控啦，係咪？咁呢個係政府告你啊嘛，係咪？係聯邦政府告你啊嘛，咁你咪揾律師咯，係咪？揾律師就要好多錢咯，係咪？咁啊，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啊！但我比較有興趣嘅就係嗱，大家都話佢反共啦、反中啦，係咪？其實諗起我睇睇有啲片咧，佢都唔係好咩嘅，佢都 即係佢呢種人就係話，如果入邊即係嗰個政治氣候有啲改變或者轉咗潮嘅話咧，係嘛？譬如話而家喺台上嗰啲唔係佢老友，係嘛？變咗係佢老友，咁佢又冇事噶啦，係嘛？咁佢又唔反共噶啦，到時係咪？佢唔係好似我哋咁，從一個基本嘅價值，係咪？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呢啲咁嘅角度去反對共產黨啊嘛，係咪？佢係因為而家共產黨通緝緊佢啊嘛，係咪？同埋你睇下佢揾幾多錢咧，同埋呃幾多錢咧，係咪？咁你冇著數，係咪？真係咁啊！我反共又可以做，即係可以將呢啲所有呢啲即係惡行，我可以全部掩蓋曬啊！呢唔得嘅，係咪？喺美國始終人哋係一個法治嘅國家，係咪？即係其實呢單嘢唔係話你大家睇到係3月15日拉佢，跟住檢控佢，咁但係其實可能已經部署咗2-3年噶啦，係咪？即係呢個聯，即係 FBI 部署咗好耐噶啦，唔係今日先知，即係大家哇，係咪？好，休息一陣。